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1026集，缠金术。 不要纯金的，还有这么打金器的？ 啊，也有的。打造首饰的人基本都要纯金的，但是打造器皿就不一定了，因为金子软。比如说打个金饭碗，如果是纯金的，一碰就变形了，还可能会被掰断。万一金饭碗破损了，就不是好兆头了。所以会往里掺点东西，这种技艺叫掺金，为的是让打造好的金器变得坚硬牢固。不过越小的东西越是不好掺，而且它这东西下面的钩子太小，谁知道它要钩什么呢？如果是重物，那一挂就断了或者直了。另外金子掺了东西之后，镂空和做雕花就难点，打磨也费劲儿。它这套指环上的花纹相当繁复，就算纯金打造，我敢说天底下能做好的也不超过十个人，更何况还要掺金，估计只有我外公有那本事弄好。 展昭拿着图纸看着，白玉堂也点头，的确要求还挺奇怪的。公孙则是歪着头看那些指环纳闷， 这套纸究竟是干嘛用的？我看着不太像是首饰。 首饰也没人一下子带十只金戒指出门吧？ 赵普也觉得疑惑，小四子歪着头盯着那十个指环看着，拖着下巴， 我是不是在哪里见过呢？ 展昭等人都看小四子，赵普戳戳那脑袋， 这么神，这个都见过。 也只有他能猜出来这是干嘛用的。说实话，我当时也死活想不出来这是干嘛用的，后来多亏了邻居家的小孩提醒了才想起来。 这究竟是干嘛的？ 展昭话没说完，小四子一拍手， 我知道。 你知道什么？ 这个是唱傀儡戏的人戴的指环。 正是。 被小四子一提醒，众人的确是对上号了。傀儡戏是一种走江湖卖艺的杂耍戏码，通常一个人就能演。艺者双手戴着十个指环，指环下方连着钩子，钩子上都绑着绳子，绳子的另一头是线控的人偶，随着手指的动作，人偶跟着做出各种动作。傀儡戏的杂耍艺人常和做糖人或者做面人的艺人一起摆摊，四周围常能聚集很多小孩。这开封城里的小孩几乎每个都看过傀儡戏，大人们不注意，他们可是认得这些指环。 不过嘛，这些指环不大多都是皮套或者是铁的吗？竟然有人用金子来打造啊？ 还这么考究，该不会是那线控的人偶也是金的吧？ 白玉堂听到这里不解地看谭少言， 这买卖虽然有些怪，但跟案子有什么关系啊？ 是这样的，我当时跟他说没办法保证坚固，提议他不如打造个铁的然后镀金，但是他却一定要掺金。我说掺金的技艺很多已经失传了，我不知道配方和比例，掺不出比铁还坚硬的金来。结果他给我留下了一包药粉，说是只要把这个掺到金子里，就能打造出最坚固的金器。 药粉？什么药粉？ 我最开始以为是某种铁粉，或者某种掺了药的石粉。那包粉末是红色的，大概有三两重。我没当即回答他，只是让他把东西留下，我问问师傅能不能打造，然后他就走了。 众人都拖着下巴看谭少言，说了半天，案子呢？ 其实我也听说过掺金的古老技艺，的确是能将金器打造得坚硬无比，甚至可以用来做武器。所以我对那包药粉有点好奇，于是就接了这个单子，准备第二天试试。可是第二天中午的时候，酒友上门了。 酒友？ 嗯，我邻居陈通。 陈通？陈三卦？ 谭少言点头。众人对这位陈三卦可是有些印象， 之前赵真出巡提醒众人小心横梁的就是这老头，赵真后来还重赏了他，也算个半仙儿。这老头竟然跟谭少言是酒友，忘年交啊。 老陈头跟我喝酒的时候看到了这张图纸，他也对那包药粉挺好奇，我将那包药粉拿出来给他看，他只看了一眼就说这买卖接不得。 为何？ 他说不吉祥。老陈指的那包药粉说，大凶，你若接了这生意性命堪忧，这一包药粉里冤魂无数。 一包药粉怎么会冤魂无数啊？ 那包药粉呢？ 我还回去了。 你怎么这么老实啊？好歹自己留点啊。 你怀疑有案子就是因为陈三挂那一句话？ 老陈都说的当然是让我有点在意，不过我也不可能那么轻率就下结论，之后我又调查了一下。 闻言众人觉得这年轻人说话有条有理，看着应该是个有脑子的，估计是查到了什么。 我和老陈喝了酒之后就收了摊子，去老宅找我师父，我将事情的经过跟我师父一说，师父听了就皱眉头，让我推了这门生意。 你师父是不是知道什么？ 师父跟我讲了一些关于掺金术的事情，掺金这项手艺起源于古老的炼丹之术，如今炼丹不盛行了，因此很多技艺已经失传。 众人都点头，小四子仰着脸看公孙。 爹爹，豆腐也是炼丹得来的是吗？ 公孙揉了揉他脑袋，点头说是。 当年那些人为了长生不老炼丹，的确弄出了不少奇奇怪怪的东西来。相传有一种技艺，可以掺比铁器、铜器还要坚硬的金器来。这种技法叫血骨掺金术。 血骨？ 公孙摸下巴，其余众人也都皱眉，听名字貌似不是什么好招。 嗯，师父告诉我，这种血骨掺金术是用一种罕见的草药和骨粉来炼金，但是并非是单纯的用草药和骨粉相互混合再掺入金水之中，而是要先让人服下这种剧毒的草药，等人使用这种草药7天之后就会丧命，然后将人火化，尸体会变得非常易燃。原本火化之后成年人的骨灰可以有一坛子，可中了这种毒之后烧出来的骨灰呈现红色，类似于铁粉，而且数量很少，只有1钱的样子。而那天他给我的那包药粉有3两重。 众人听到此处都愣住，小四子掰着手指头算了算，随后张大了嘴仰着脸看他爹。 爹爹，那是有30个人吗？ 也幸亏你没接着买卖，不然你也应该没命了。 闻言众人都看公孙。 那包他给你的粉末成分应该是跟火尸散差不多，那是剧毒。 又是什么罕见的剧毒？ 我师父只知道这东西剧毒，但也不知道是什么做的。 公孙摆摆手给众人解释， 那种所谓的剧毒草药应该是火尸草，这种草可以入药，吃多了会死，少吃点能治病，用来治疗骨质松碎之类的症状有奇效，也适合老年人服用，不过量必须少之又少，吃多了7天必死，死后全身骨骼呈现火红色，因此得名。这种中了毒的尸体火化留下来的粉末就成了一种奇毒的火尸散，这种毒药相当的危险，服用的话见血封喉，接触皮肤也会中毒，闻味道久了也一样中毒，而且症状因剂量的不同而不同。这毒属于燥毒，中毒之后容易出现双目赤红，全身发烫，产生幻觉的症状，狂躁而死，且死后尸体骨骼还是呈现火红色。但是这种毒已经绝迹很长一段时间了，因为火葬草差不多已经灭绝了。反正我这些年从来没有见过一颗活的。 原来如此呀。 谭少言皱着眉头，轻轻摸着下巴，似乎若有所思。 那估计就错不了了。 什么错不了呀？ 我接了那买卖3天后，那个人又来了。我只跟他说，我师父说他年纪大了，眼神不好，所以这活接不了了。另外，我师父当时还嘱咐我多说了一句话。 什么话呀？ 师父让我告诉他，这活天下没有人能做的，让他还是放弃吧。 他接了药包之后撑了一下，发现一分都没少，就拿了药包走了，之后再也没见过他。 他那包药粉是从何处得来的呢？这里都牵扯30条人命。 也不一定吧，毕竟真假难辨，只有一包药粉而已。 也对呀，谁也不知道那包是不是真的火石散。 如果到了这里打住，我也不会来找各位了。 还有后续，你不是说再没见过他了吗？ 我虽然没有看到他长什么样，但是听说话的语调似乎有些苏州口音。这么巧，我就是苏州府出身，在那里有不少朋友，于是给发小写了封信，聊了一下这个事情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